京，详情请垂询85015588转销售部。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来关注一下路况，德胜门外大街马甸桥到德胜门桥由北向南，西土城路北土城西路到学院南路由北向南，学院路西土城路到花园北路由南向北，以上路段行驶缓慢。北京音乐广播提示大家注意交通安全。 汽车音乐会，强势发声，势不可挡。FM 97.4北京音乐广播，2008年，我们再次出发。第一站汽车新鲜资讯，第二站汽车音乐排行榜，第三站汽车音乐定制，还有更多值得期待。Here we go！ 汽车音乐，自由驾驭的完美选择，人车合一的最好表达。汽车音乐会2018继续出发。 会2018年继续出发，继续相伴在路上。很多朋友都说，在路上我的声音已经必不可少了哈。啊，为什么呢？哎，早上不想起来哈，这天儿春困夏乏秋打盹吧，睡不醒的冬三月嘛。哎，这个天儿容易犯困哈。哎，早上起来呢，不想从被窝里起来，还得去迎接那么多的挑战，还那么多的工作哈。哎，听到腾平的声音呢，就感觉到哎有信心了哈。今天这活儿估计能干得完。好吧，好，问候一下每位正在路上收听我的节目，为了这个给自己提神的各位朋友啊，我们来对了啊。今天呢，迎面刺眼的阳光对于行车安全还是有一定的影响的，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但是呢，换句话来说，今天天气真的特别好，大气透明度很高哈，空气质量也是优，所以大家出来的时候呢，除了带好这个防晒用品之外呢，多吸两口仙气儿哈。好了啊，今天呢是2018年的5月29号，就快到6.1儿童节了。在这一天呢，也为大家安排了汽车音乐会的特别节目。在六一这一天呢，你想怎么度过？想听到什么样的歌？别忘了私信给我哈，来留下你最美好的童年的感言。虽然童年对于我们来说已经很遥远了，但是我们还可以在六一这一天呢，好好回忆一下我们的快乐的童年。 汽车音乐会，不听会心碎。大家好，我是魔鬼， 我是金庸， 我是叶枫， 我是字母妹妹 Jessie。 爱冰姐爱汽车音乐会，我是特洛伊， 我是妮妮， 我是田大旺， 我是超级无敌小根根， 我是雨香， 我是汪国庆。 汽车音乐会等你来听哟。我是马尾辫， 我是情绪稳定， 我是抽烟喝酒烫头， 我是很哇塞的佳佳。 汽车音乐会，爱你没商量。 汽车音乐会，爱你没商量。好啦，刚才已经说过了，今天呢已经到了2018年的5月29号，五月又快要过完了。先来说一下今天限号吧。今天呢是星期二，限号是50，有个零的记得车尾号是50。早七点到晚八点，请您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好了，进入到这个时段的汽车时尚资讯。 感受汽车生活，了解汽车文化，这里是汽车时尚资讯。 老司机呢都知道，开车除了看路，还要时刻的低头看仪表盘，关注车辆的时速。但是你有没有想过，其实不需要低头就可以清楚的了解当前的时速，因为速度的数字会显示在挡风玻璃上。叹号， 哎，听起来很高科技哈，但现在呢，只要你拥有一辆全新第八代凯美瑞，就可以马上解锁这个酷炫的开车全新体验了。第八代凯美瑞率先搭载了三屏联动智能显示系统，包括10英寸的彩色 HUD 平视显示系统，8英寸的彩色中控触屏，还有7英寸的仪表盘液晶屏。HUD 平视显示系统呢，不仅可以显示车速，还会与主动安全辅助系统相互关联，大幅提高安全系数。10英寸的 HUD 平视显示系统呢，目前呢在中高级轿车当中只有，听好了，只有全新的第八代凯美瑞搭载，在豪车上呢也是非常少见的哟。好了，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汽车时尚资讯，马上来揭晓2018年度第22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40到第36位的歌曲。 权威的汽车音乐发布，动听的汽车音乐推荐，汽车音乐排行榜。 汽车音乐排行榜本周榜单第40名 Lay Marley Sitting Down Here。 I'm sitting down here but hey you can't see me kinda invisible you don't sense my skin。 第39名蔡依林 Love Love Love。 恋爱百分百其实在意你的心，跨越101那是理想表弟，我的眼神里不是透露的讯息，我的心Love 第38名张靓颖第7感。 有你的每一天那么的完美，快乐不用刻意营造的。 第37名苏打绿小情歌。 这是一首简单的小情歌，唱出我们心头的爱歌。 第36名 Selena Gomez Fly to Your Heart。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I'm sitting down here but hey you can't see me。 Really heading up 这里了。大家对于这样一首歌曲应当不陌生了，林忆莲曾经翻唱了这首作品我就在这里。那现在我们听到的是原唱，来自雷马林的这首 Sitting Down Here。上周全新推荐，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40位。好了，我们继续攀升，先来听第36名歌曲，也是一首英文作品。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不是就快到6/1了吗？来听动画片当中的主题歌 Fly to Your Heart， 飞向你的心，来自 Selena Gomez。仙气满满哈，可以想象动画片当中唯美的画面，艳丽的色彩，还有可爱的小仙子。这首歌呢，作为迪士尼的著名动画片《奇妙仙子》的主题歌，唯美仙气满满，配合电影当中讲述奇妙的仙子不甘心只做一名工匠，希望得到比他人更强的能力，结果差点让春季无法降临大地的童话故事哈，最后觉得应该各尽其责。他的工作就应当是踏踏实实做一名工匠，后来觉得其实自己的工作也还挺好的。上周全新推荐的一首作品，本周晋升到第36位。调转一下顺序，先来听这首来自 Selena Gomez 带来的 Fly to Your Heart。 这里是汽车音乐会， 脚踏实地，仰望星空。52奥迪官方认证二手车，幸福持续扩散中，现在到店即享置换万元大礼，翻新体验，一年商保，购置税补贴，旧车增值，对自己好点，让成功早点，享受品味人生，赶紧行动吧！详情敬请垂询当地一汽大众奥迪特许经销商，或访问一汽大众奥迪二手车官方微信订阅号。 一汽大众迈腾280 TSI 黑科技限量定制版车型炫耀登场，智能升级，小情怀引领精致大格局，购车更可尊享置换贷款双享补贴高达16000元，详询北京当地经销商。 FM 97.4 就是喜欢听 北京 Music Radio。 挑战加速前进步伐，选择捍卫一切可能，跟随音乐态度引领时下风尚，此刻出发闯荡世界，明天就在脚下， 明天就在脚下。 汽车音乐会 Hold 住精彩， Hold 住未来。 一起 hold 住精彩， hold 住未来的有家族二群当中的各位好朋友雨香，昨天来了一个只爱雨香，那什么情况解释一下？还有这是童贝、小懒猪、蓝莲花、特洛伊，这什么字？是天蝎座吗？啊，还有何同学，好，还有蓝莲花已经点过了，还有我再往下刷一下啊，太多了，你们不许刷屏了哈， 许秋红，你这个现在方便发一下红包吗？还有 VIC， 还有乔欣，还有心，就一个字啊，三个金放到一起的心，还有一直不怎么出来说话的，今天突然要冒出来的，这个白哈，没有头像，一直不知道怎么称呼你。好了，舒森也来发位置了，正在嘉禾一品粥收听我们的节目。有没吃早点的吗？可以去找他，在温泉店。还有蓝色星光是在嘉禾国际大厦一座收听。奋斗小青年、字母妹妹，还有抽烟喝酒烫头。马尾辫的田大腕牛米花开半夏，快乐的小猪英兰，还有前程。好了，其他的朋友都在等等里面吧。继续攀升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39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Love Love Love。 Jelin 蔡依林。也是一首翻唱作品，不过个人感觉他翻唱的很有自己的味道，自己的感觉。 Love Love Love， 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39位，蔡依林。 华语女歌手可以在舞曲的道路上一走到底，不断用高质量的音乐作品还有孤独求败的唱片销量对种种质疑铿锵有力的回击。当同期出道的女歌手们如今原地踏步的时候， Jelin 蔡依林却一直坚守在华语乐坛的一线位置，通过不断的努力来证明自己在音乐上的追求和进步。上周全新推荐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39位，好了，继续攀升第38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微风带走了浮云，浮云带走雨 找寻，再美的风景都不如你吸引。 Oh baby baby， 幸福喜欢突然袭击，没有告诉三二一，这样才叫惊喜。 第七感歌曲呢，让人耳边一亮的感觉，轻松的气氛，明快的编曲，让整首歌曲听起来很有立体感。将亮眼一开唱，看似飘渺的声线当中藏着骚灵的律动，松弛而又舒服，妩媚却不累。第六感之后的第七感，来自张靓颖，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38位，和继续攀升。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苏打绿的小情歌，每当唱到这首歌，清风都会打趣道：“这首没有不会唱的吧？如果你们90000的声音高不过我一个人，有点说不过去哦。”确实，他就是写了这样一首歌曲，一首家喻户晓的小情歌。不会唱的话说不过去了吧，来跟着苏打绿，跟着吴青峰一起唱这首心中的小情歌吧。上周全新推荐，本周第37位。 这是一首简单的小情歌，唱着人们心肠的曲折，我想我很快乐，当有你的

周笔畅不变怎么了？校园弹唱会第五站走进南京农业大学，周笔畅用迷你 live show 分享自己的音乐，希望通过弹唱会的有趣分享方式，把自己的想法告诉年轻的学生们，鼓励大家不忘初心，做最真实的自己。第六站5月30号在上海华东大学举行。上周六，《无限歌谣季》第六期华丽上演了，五组创作搭档携原创作品亮相今生第一次演唱会，带来了一场精彩绝伦的视听盛宴。于文文和杨迪的《鲜为人知》述说小人物的逐梦故事，芙蓉飞和周俊伟极致演绎备选，嗨翻全场。而毛不易和张绍刚的《等自己》上演父子情，感动众人。薛之谦和岳云鹏走心合作《醒来》，点燃逐梦的勇气。李荣浩和依依默契和声《讨好》，触动人心。观众在听完五组搭档精心创作的歌曲后，直呼每首歌都会是反复播放的循环曲目。这不禁让人更加期待接下来两轮创作主题，他们又会带来怎样动人的原创作品呢？再来关注，近日一架从阿姆斯特丹飞往里斯本的航班在葡萄牙北部城市波尔图紧急迫降，当时机舱内气氛紧张，正当乘客感到担心和焦虑时，29岁的华裔小提琴手陈瑞拿出了他的小提琴，在机舱里奉献了一场音乐会。图片和视频被发到网上后，获得了很高的点击量，华裔男孩一下子成了传播正能量的网红。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江河国际家具城。 各位来关注一下路况，目前京通快速远通桥到大望桥以及建国路建外大街一线进京方向车多流量大，北京音乐广播提示大家注意交通安全。 汽车音乐会，强势发声，势不可挡。FM94北京音乐广播，2018年，我们再次出发。 第一站汽车新鲜资讯，第二站汽车音乐排行榜，第三站汽车音乐定制，还有更多值得期待。Here we go。 汽车音乐，自由驾驭的完美选择，人车合一的最好表达。汽车音乐会2018继续出发。 权威的汽车音乐发布，动听的汽车音乐推荐，汽车音乐排行榜。 汽车音乐排行榜本周榜单第35名 The Vamps Martin Jens Middle of the Night。第34名， 温岚热浪。 第33名，严艺丹 Love is coming through。 第32名，徐良心跳时光。第31名 85 Shine on me， 这里与我就害怕你不敢，我的世界只有光芒耀眼存在。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I keep coming back to that moment where it all fell apart， so I try and drink my emotions till I can't feel my heartAnd I don't understand how you slip through my hand. I do all I can to get you out of my head. So when I call you in the middle of the night and I'm choking on the words 'cause I miss you, baby, don't tell me I'm out of time. I got so much of my love. You managing my expectations is what I never do. Yeah, and I don't understand how you slip in my hands. I'm trying all I can to forget you again. Oh, so when I call you in the middle of the night and I'm choking on the words 'cause I miss you, baby, don't tell me I'm out of time. I got so much of my love to give you in the middle of the night. Choking on the words 'cause I miss you. Baby, don't tell me I'm out of time. I got so much of my love here to give you. 我力四车的舞曲，黄凯的声音是来自 The Vamps， Martin Jason 带来这首 Made of the Night。 上周第50名，本周晋升了第15位，晋升了15位来到第30位。这首歌曲大概讲的就是不管有没有喝醉哈，想念一个人往往总是在半夜，思念特别的强烈。英国组合 The Vamps 联手 DJ 音乐人 Martin 合作了这首作品。Made of the night. Hi,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会的第20段，我是腾冰。在上个时段结束的时候卖关子，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那现在就来公布这个什么好消息。呵呵，这就是悦享四季北京广播音乐会的系列活动第8场要同大家见面了，我们节目当中要来派发票了。那北京文化艺术基金2017年度的资助项目，北京广播与北京音乐广播和北京天桥艺术中心联合将举行悦享四季北京广播音乐会的第8场音乐会，时间呢是2018年的6月3号，本周日下午4点，地点呢是天桥艺术中心。我们这场的音乐会叫做法国甜蜜一股乐团音乐会，很特别的主题哈，其实就是文艺复兴时期的音乐了。那么这场音乐会的形式呢很特别，演出当中将有一位女高音歌唱家，还有4个乐手，分别是长笛、双簧管、鲁特琴和鼓共同来演出。想不想亲身体会一下西方文艺复兴时期的音乐是什么样的感觉，什么样的样子呢？现在就可以来索票了，索票加上你的手机号码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同样今天会有3位幸运的听众朋友每人获得2张票，每天我们将派发6张票哈。好，搜寻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搜寻汽车的全拼 FM974， 汽车的全拼 FM974， 格式呢就是索票加上您的手机号码，以便工作人员和您取得联系。好了，继续攀升第34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现在起用眼睛来反射彼此电流交换速度，现在起用舞步来证明热浪来袭，心跳加速，别害羞跟着我一起跳动，让身体找点事做，别害羞呼吸抓紧节奏跟着我， 势来袭吧。这首 disco 的舞曲就像热浪一样向你飘过来，为了符合歌曲的复古气息，温岚也是为了这张专辑苦练，十分强调手势和肢体的舞步，配合甩舞和锁舞，融合了这次要呈现在歌迷面前的时尚热浪舞。温岚热浪上周全新推荐，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34位。好了，转换情绪了，继续攀升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轻松的放在路上的小品，伴你一路都有好的心情。来自严艺丹的 Love is coming through， 上周第48名，本周上升15位，来到第33位次。这首歌曲的 MV 呢，也建议你看一下，很好看哦。 围在脖子上，温度顺着加温攀爬，烫一个眉眼，留在胸口处游荡，悠然悠然无力抵抗。 Oh my dear 小品伴你在路上，是不是感觉心情超好？ Love is coming through， 严艺丹上周第48名，本周晋升到第33位。好了，继续翻身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夏天暖暖的风，借光灯闪闪的冬，看时光慢慢的走，牵住我大大的手，夏天不用害羞，小指尖轻轻的勾，我的脸慢慢的红，只因为你淡淡的笑容。咚咚，心跳咚咚，是谁是谁给我感动？蹦蹦，还等什么？快跟上来告别寂寞，旋转木马还有一个刚好的空座，能不能陪伴着我，每分每秒一起寻找快乐？夏天暖暖的风，聚光灯闪闪的冬，看时光慢慢的走，牵住我大大的手，夏天不用害羞，小指尖轻轻的勾，我的脸慢慢的红，只因为你淡淡的笑容。 学作用，蹦蹦仰望天空，一起等待蝴蝶破蛹，旋转木马还有一个刚好的空座，你能不能陪伴着我，每分每秒一起寻找快乐。闪闪的灯开始过，慢慢的走，牵住我大大的手，夏天不用害羞，小指尖轻轻的勾，我的脸慢慢的红，只因为你淡淡的笑容。 徐良包办词曲并演唱的歌曲《心跳时光》，让我们感觉炎炎的夏日不是那么燥热，而是像春风拂面一样的感觉，清新来袭，满满的惊喜。这样一首甜蜜温馨的歌曲，上周第47名，本周晋升到第32位。 山山的冬，看时我慢慢走，牵着我大大的手，夏天不用害羞，小指尖轻轻的勾，我的脸慢慢的红，只因为你淡淡的笑容。 好，继续攀升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We're chasing the sun, it's getting low, and we're cause the night, cause we're ready to go. Just turn up the music, get to body moving, everybody could say.整个舞台，闪耀的梦想开始澎湃，开场白到最后音符都落下来 ，Have you surprise？ 觉得你随时被人淘汰，这里与我就害怕你不敢，我的世界只有光芒耀眼存在，刷新这个时代。 一听呢还以为是欧美的一个男生组合，还听说哦原来是国内的 Hey Boy。 再来接手 Shine On Me， 上到第49名，本周晋升18位，来到第31位次 Shine On Me。 好了，以上为你揭晓了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40到第31位的歌曲，这里是汽车音乐会，休息一会儿，待会儿回到我们节目的第二个小时，待会儿回来。 军人荣耀，祝世界和平。 第七届世界军人运动会专题时间。 前不久，在英国伦敦的一场皇室盛大婚礼引发了全世界的关注。除了气势庞大之外，新郎身着军装绝对是一大亮点。军装和婚纱搭配是英国100年来的传统，而在明年10月18号的中国武汉，我们也将迎来包括英国在内的世界范围内100多个国家军人的同台竞技。这里是第七届世界军人运动会专题时间，我是刘慧。 首次承办的国际军体综合性运动会，这是世界为军人举行的一场盛大狂欢，这其中怎能少了音乐的助威。目前为这次运动会而进行的歌曲征集活动，在经过了面向全国的征歌之后，已经进入到了专业词曲的违约创作阶段。著名作曲家、来自火箭军政治工作部文工团创作室主任胡旭东在接受采访时坦言，这是他从来没有过的创作体验。提交的这首参赛作品打破了演唱的界限，既有中国军队的气质，又有世界音乐的味道。 对于部队的音乐创作来讲，是一个全新的。那我想呢，从曲式来讲，我想它一定是带有军旅作品的一种气势、味道一根基。它也不是说是流行的，它也不是说是民族的，它也不是说是美声的，它是中国军队的，它的属性是姓军。那么创作起来带有军味儿的、带有战味儿的、带有这个呼声的、呐喊声的一个作品，那么它也是带有世界音乐的，它不是中国军队的比赛，它是全世界的这个军队来比赛，既有咱们中国的这种军味的东西，还有世界音乐的感觉。 来来，别放弃，昂起你的头，战友加油，战友加油，来来，手挽手，一起向前冲，战友加油，战友加油，来来，加把劲儿，胜利就在前头，来来来来，咬紧牙，咱们并肩去战斗。 耳边听到的是胡旭东这次参与军运会征歌活动的参赛作品，来自周鹏演绎的《战友加油》。他说，创作动机就来源于一次真实的下部队体验生活的经历。 有一次啊，这战士给我讲了一个他们一个世界上大比拼，红蓝军啊抗衡的一个比拼。到了人家的主场，在他们比赛过程当中，这个雪豹突击队互相搀扶着，互相给队友们加油，一直在高喊着战友加油，战友加油，一直向前冲。到接近尾声的时候，冲刺的那一刹那，雪豹突击队这个确确实实他的体力各方面，包括不是在于主场，那么后来怎么办？他们就唱了一首他们雪豹突击队的歌，唱完了之后大家一起唱，他们一路搀扶着，一路在一直在喊战友加油，加油战友，就这四个字给我记忆犹新。 加油， 实力形象，增进友好交流，用军人意志点燃运动激情。 悠悠，这谁呀？你怎么黑了好几个色号啊？ 装修跑建材呀，总觉得自己买放心，顶着大太阳折腾死我了。 这得费好几箱油吧？你可真会过，为什么不找全包圆呢？999元一平米，啥都管了。 这么便宜，不是怕材料不好不环保吗？ 都是大牌子，环保不达标还退你钱。全屋实木家具、卫浴和电器还全面升级了， 升级还是999， 还是999。400-606-8866，快问问吧，400-606-8866。 详见店内活动。 想整形怕医生不靠谱，怕假药副作用？别怕，上新氧 APP 专业美容微整形真实口碑平台，看3000万真人整形经验分享。新鲜的新，氧气的氧，新氧千年豆腐王玻尿酸799元，剁手开抢。 二郎神哮天犬怎么又忘了？ 大圣啊，狗年生肖酒到了，五粮液股份出品 啊。平顶要吃金狗的酒， 对，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中秋旅遨游放假啦，

东三环分钟寺桥到青广桥由南向北，东五环化工桥到五方桥，小交亭桥到白家楼桥，棉纺桥到环铁桥南向北，以上路段行驶缓慢。北京音乐广播提示大家注意交通安全。 汽车音乐会，强势发声，势不可挡。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2008年，我们再次出发。第一站，汽车新鲜资讯；第二站，汽车音乐排行榜；第三站，汽车音乐定制。还有更多值得期待。Here we go！汽车音乐，自由驾驭的完美选择，人车合一的最好表达。汽车音乐会，2018，继续出发。 汽车音乐会2018继续出发，继续相伴在路上。好了，欢迎回到汽车音乐会的第二个小时，我是腾冰。那今天我们节目当中呢，第二个小时要为大家奉献特别节目了。如果最近想学车的朋友，可以说你们的福利来了。好了，来有请来自北京公交驾校的周校。周校您好。 汽车音乐会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公交驾校的副校长周雪飞。 嗯，周晓声音很洪亮哈。好，另外一位呢，大家应当熟悉哈，来过我们节目当中是王斌，王教练，王教练你好。 哎，您好，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公交驾校的总教练王斌。 嗯，王主任哈。好的，那我们上次呢对北京公交驾校也有一个大致的了解，好像是一年前的事情了哈。那今天呢我们再来到节目当中呢，是因为我们北京公交驾校呢正好是成立了65年了。在刚刚过去这65年的这个庆典年当中，我们还举办了一个大型的活动哈，周校。 对，没错，我们今年呢是建校65周年。那么在今年的时候呢，我们在整个的这个四月份到五月份一个月期间呢，是我们校庆月。那么我们学员在这个报名的时候呢，都会享受一个195元的优惠。 嗯， 只要是到我们学校来报名的学员，都可以享受这个优惠。 哦，就是只减195元。 对对对。 哦，了解了。嗯，北京公交驾校呢，不知道大家是不是了解哈，是始建于1953年，也是中国第一所专业从事驾驶员培训的学校，也是北京乃至全国最老牌的驾校。刚才我开了一个玩笑说，是算不算我们驾校当中的老字号了？而且呢，也是隶属于这个北京的巴士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没错，没错， 是一个正经八百的一个国企，所以呢是非常正规的一个老牌的驾校。现在呢，先请周校给我们大概介绍一下咱们北京公交驾校吧。 其实虽然是建校65年，但是随着汽车工业的发展，公交驾校一直随着时代的步伐前行。我们在硬件设施方面，包括我们的校园环境，可能大家都不知道，我们校园里我们有长廊，我们有羊驼，我们有孔雀，有咖啡厅。学员在学车的过程中呢，就会享受一个很好的愉悦的心情。那么在软件设施方面呢，我们今年呢，在去年上线了2个 APP， 一个是学员端，一个是员工端。那么学员呢，在坐班车的时候，从家出来就可以查班车到哪儿了，几分钟到啊，然后我就可以实时看到班车的位置，然后出门GPS 实时监控。那么在这个 APP 当中呢，比如我的学车档案，学员在约车的过程中练了哪个阶段，练得怎么样，都会跟教练员有互动。另外呢，所有的整个的学车信息呢，在我的学车档案里都会一目了然的。比如我明天要考试了，那么今天 APP 就会信息推送告诉您明天要考试了，天气如何，注意防晒，或者明天呀有小雨啊，就注意这个带伞什么的。那么其次呢，包括我们的这个员工端的 APP 也是关注最多的，就是员工菜谱，明天吃什么呀。所以呢，就举这个两个小小的例子，可以看出来公交驾校虽然是北京最早的一所驾校，但是我们是随着时代在前进，我们也在不断的创新。包括我们马上要推一个先学后付模式的一个学车，北京也是首家。今天我头一次通过这个汽车音乐会来向大家告诉大家，我们要这周五发布就是我们先学后付的这么一个模式。那么我们今年是我们的校庆年65周年，我们还会做就是在我们学校毕业的学员在我们学校增驾摩托车可以享受8.5折的优惠。 哦，还可以增驾摩托车，然后这些老学员呢也有特别的福利，然后对于新学员也有特别的福利。我刚才听的这个我特感兴趣啊，是怎么着？先学后付？ 对， 怎么讲？ 对，先学后付呢，就是跟咱们去酒店吃饭，先学后买单。 你先学着吧，等你过了以后吧，然后再付钱，就像吃饭似的，先吃饱了咱们再买单。 对， 这样感觉。 这个项目的推出呢，体现了公交驾校的一个诚信，让学员呢更多的更加了解我们公交驾校的管理，我们的品质。所以呢，学员在学完车以后呢，对这个教练非常满意以后，才把钱打给我们学校。我觉得呢，作为一所国企驾校，是在紧跟时代步伐的一个最前端的一个政策，是我们推出的。所以呢，我觉得这个政策推出了以后呢，肯定会受到广大学员的认可。 真的很好，我觉得是有足够的这个勇气才敢是这样去做哈，就是说你先来学吧，然后对我们这个教练员打分之后你都满意了，你再来买单。王主任是不是对咱们这教练员这个压力提出更大的挑战呢？压力还是挺大的呀。 那咱们现在这个教练的水平来说，既然敢推出这个，就是有对这个有一定的保障，因为咱教练的水平现在都是比较的高，从教学水平到服务水平这一块啊，所以说既然敢推，证明对咱们有信心。 哦，也真是很有信心。以前就知道咱们北京公交驾校很正规，除此之外呢还知道咱们的环境特别美，再有就是咱们的这个教练非常的专业，像以前我们说的那些乱象啊，在我们这是绝对不可能有的。而且教练的服务呢也是特别敬业哈， 对 手把手的要认真的教你，很专业的很到位的这个去教授。现在呢我们还推出这个，可以说对于广大学员来说也是一大福利了，就是说你可以好好的去享受一下北京公交驾校带给你这全方位立体的非常专业的综合的而且是先进的服务。 没错。 刚才周校也给我们介绍了，从你这个这个软件上 APP 上来讲，有很多温馨的贴心的服务，提醒你别忘了考试啊，别忘了来上课呀，下雨别忘了带伞呐，就感觉特别贴心，像家一样的感觉哈。然后再有就是这种最近手头有点紧哈，我又特别着急想学呀，我能不能先学呀？学完以后我再慢慢攒够了钱我再付钱呀，可以来来吧。 是这样。 对，对于咱们这个即将要高考的这个考生来讲呢，好像现在也有一个新的活动要推出，是吧？ 没错。其实这个是我们每年要推出的一个保留曲目，但是今年的这个保留曲目呢，我们现招了600个学员，就是这个班型呢叫暑期保障班，是对高考学子推出的一个班型。因为高考完了的学生呢大概都17、18岁，就够18岁就可以去学车了。但是18岁孩子的心理呢可能是哎呀我特别想去学车，要利用这个假期把这个驾照拿到，但是爸爸妈妈又有点不放心。那么我们今年为什么现招600人？因为我们推出的是金牌服务，金牌管家一对一服务，也就是学员从报名到考交规到上车到每项的考试，我们都有专人一对一的对这个高考的学子进行服务，让爸爸妈妈满意，很快顺利的取得驾照以后呢，然后孩子们呢还会腾出点时间去旅游啊，去玩啊。我觉得利用这个假期他们是非常有意义的，既把驾照取到了，完了高考呢也考上了一个很好的成绩，另外呢也可以跟家人一起去旅游。所以呢我们今年推出的这个保障班是完全突出的是服务，突出的是让爸爸妈妈心里一定要放心，孩子们到公交驾校来学车，我们也会跟家长一样，把所有的爱，把所有的亲情，照顾像照顾自己孩子一样，来照顾咱们的这些高考学子。 考完试之后就可以来报名了。那您刚才说的旅游，就是说在咱们这报名的这个班里面，就带着他们学完之后带着他们去玩吗？ 不是，就是他整个学车过程呢，大概一个多月，因为他将近3个月的假期，一个多月，他学完拿完驾照，一个多月拿完驾照以后，他还有一个月的时间，他父母就可以带着孩子一起去出去旅游，所以这个假期是非常愉悦的。既取得了驾照，很有成就感。高三我取得了一个驾照，然后呢， 又有时间跟父母一块儿出去旅游，我觉得是很好。但是呢，就是现在高考的这个学子学车的这个群体是非常大的，因为到了大学以后呢，他们可能有很多社会实践活动，就没有这么长的假期呢来学车。所以呢，我也是希望，因为我们只是限招600人，所以希望呢，就是有这种学车需求的孩子们呢，尽快来报名，因为现在已经报了不少人了，所以今年我们要保证是保证质量，600人说关门就关门，绝对不再多招，为的是保证质量。 哦，怎么报名呢？ 需要带身份证和5张1寸白底儿彩色照片，在我们官方微信和 APP 上都可以报名，包括我们市内有21家报名中心都可以报名。 哦，咱们的 APP 就是直接搜寻北京公交驾校就可以了，是吗？ 对对对。 好，我们先来听一首歌曲，待会儿我们再对北京公交驾校有进一步的了解。任贤齐，春天花会开。 我的爱。大门外，期待你美丽的身影从远远的走过来。我的天使，我的爱，为你不怕风吹日晒，偏偏命运如此的安排，只有路灯卡笑我。 春天花会开，北京时间10:48，这里是汽车音乐会，我是腾冰。好了，我们今天节目当中非常高兴地邀请到了北京公交驾校的周校，还有王冰王主任。我们继续来说哈，北京公交驾校作为一个很老牌大的这个国有企业，其实它也肩负着这个社会责任哈。 没错，没错。其实我们作为一所国有企业，我们担负的更多的是社会责任。那么我们在去年年底的时候呢，被北京市教委认定为北京市社会大课堂资源单位。其实在没认定社会大课堂资源单位之前，我们一直在默默做着这项工作。是哪项工作呢？就是交通安全从娃娃抓起。那么之前呢，我们有一个教研组，专门呢为不同阶段年龄的孩子 准备不同的课件，让这些孩子们呢来到公交驾校呢要学习交通安全的知识，然后通过交通安全知识的学习，这是理论方面的学习，在真正的实地演练。那么比如呢，我们已经被社会大课堂就是认定为资源单位以后呢，我们在五月底到六月十号期间，我们的活动呢不断，我们在明天会有去给730个孩子上课，北工大英才学校的，还有什么朝阳实验学校的，特别多的孩子，去讲哪些课程呢？去讲逃生，急救，还有我们交通规则的标志标识。我们为什么要讲这些呢？就是一是呢，让孩子知道交通安全，只要是一个家庭呢有一些问题，有一些小的事故，那么都会呢造成好几个家庭的不幸福，所以呢交通安全的重要性呢得让孩子们呢得入脑入心，而且呢让他们知道爸爸妈妈要是开车有违章的时候，他们一定要提醒爸爸妈妈开车不要违章，因为点点滴滴滴滴的小事儿都会用于提升我们社会驾驶员的综合的这么一个交通道德的素养。那么比如我们要求我们的班车司机在出校门的时候或者在马路上一定要把左手伸出去竖大拇指，我要转弯，包括我们的教练员，包括我们在教育我们班车司机的时候，你是一所这个培育驾驶员的学校，所以你在这个交通规则守法的这个过程中你一定要率先垂范。那么我们说回来，我们在前几天我们去这个英才学校去做这个孩子们的培训的时候，就我们做那个急救过程的时候，孩子们非常的认真，我们的法培老师在教孩子遇到事故你怎么做急救，包括我们开过两辆大班车去，然后如果在校车上发生了这个火灾，发生了事故，我们怎么逃生，所以孩子们对包括这个老师和校长们对我们的这项活动，我们的这项教育非常的认可。我想也是，这是一个国企所应该承担的责任。 这些是在学校课本里学不到的东西。 没错没错， 而且在很多的驾校也学不到的东西。 对对， 咱们北京公交驾校呢确实肩负起这个社会的责任，这个社会的使命。 没错， 然后教给孩子们这些知识确实特别重要。 对， 因为现在我们每天都要面临的交通，生活在一个交通的环境当中，这些知识对于孩子来讲甚至每个家庭来讲都是至关之重。因为这个重要性的绝对关系到这个人的这个生命安全嘛。刚才我也想到，其实现在很多人吧，开车就是从公交驾校毕业了，可能从技术上来讲哈，王主任就说他没问题，开车都没问题了，但是他这个素质上就很差。现在我就发现很多人他连这个并线的时候连准行灯都不打，唰就过来了，我觉得这就是一个人的这个素质体现了，肯定在我们驾校学过，但是他就全都扔回给教练了，全部都忘掉了。还有的人就是在过这个斑马线的时候不停，他对于他来说停只有红灯，概念当中只有红灯我才停，斑马线对我来说没有意义，我就过。但是这个其实也特别危险，包括像现在还有很多小朋友啊坐在车里面，就坐在副驾上，十几十四岁以下的小朋友就坐在副驾上，不系安全带的啊，比比皆是。然后还有孩子把手和头都伸出窗外去，然后好玩啊，觉得这种就特别危险哈。这些是不是在我们大课堂当中都会告诉孩子？ 对，咱们大课堂当中要告诉，而且咱们在现在初中练车的过程中，也从训练的过程中就给学员灌输这种思想。以前就是安全驾驶，现在不单要安全驾驶，还要文明驾驶。也就是在你开车的过程中，也就是说，假如咱们举个简单例子，就是你在斑马线如果有行人，如果咱在开车过程中没有去让这个行人，这时候就视为你考试不合格 哦。 而且咱们并线打灯，不单要打灯，而且要提前几秒钟打灯，也就是灯就是咱们这个车的语言嘛，就是提前要用灯语告诉别人，告诉其他车辆我要转弯了。如果这个在考试过程中没做到，都视为不合格，也就是从学车过程中就给这个驾驶员灌输了这个安全驾驶和文明出行的这个思想理念。所以现在这块要求挺严格， 就是这要做不到了， 不给他憋着。我觉得其实这个是开玩笑哈，在我们的路上，这个其实呢，除了关乎到这个人的生命安全之外呢，还是一个人的一个素质的体现。刚才周晓就说了，除了你要打灯有灯语之外呢，你还要把这个手伸出去哈，然后竖一个拇指，就左手嘛，竖一个拇指告诉我，请让一下，我要并一下线。这个我觉得，即使你就是这么一个小小的动作，可能那个车就会让一下，觉得哎，这前面这个人确实是需要并一下线，我得让他一下哈。你看人家做的多有礼貌啊，那我也礼让一下哈。我觉得这个就是人与人之间这种和谐就产生了。还有刚才说的，我想再补充一下，就是关于孩子这个逃生，因为现在我们也见到很多这种情况哈，就是尤其又是校车，让人感觉到很心痛的这些事件发生。所以说，如果说孩子们有这个知识的话呢，就可以把这个损失减小到最低，减到最少，孩子们至少呢就知道怎么去求生。是不是我的理解是不是在这个，就是说比如说车突然有什么事故啊，或者有什么火灾，有什么情况，孩子如何尽快的第一时间逃离。 没错， 就是这样的培训。 对，就是这样的培训。咱们班车上都有安全锤儿，那么这个安全锤孩子们怎么用我们都会详细的讲。那么安全锤怎么拿下来，挂在哪儿，从玻璃的哪个角度去敲，比如他要从中间敲可能就敲不碎，他要从边上敲慢慢一下就能给敲碎。我们在东方德才学校的孩子呢，就是在安全锤使用的问题上呢，我们认真教了他。然后这些孩子呢也非常可爱，说您就让我们直接敲碎一个玻璃试试吧。然后我们还真让孩子敲一下就给敲碎了。 哦， 因为你要给他讲，还要让他去练，去生动的去学，所以呢这才是给孩子一个比较生动的一个课堂。 哦，真的就给他拿出一波两的敲吧。 对，没错没错。 好的，在这个整个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哈，北京公交驾校它的特点。现在呢我们还是请周校再给我们介绍一下，咱们这个毕竟是公交驾校嘛，咱们还有哪些学员班，都有哪些班的情况，给我们介绍一下。 好好好，我要介绍一下其实我们的班型。一说到这儿呢，就是大家会认为公交驾校是不是学公交车的驾校啊，其实不是这样的。我们公交驾校虽然是建校时间比较早，但是呢其实我们大客车的比例是占在了我们应该是5%的这么一个比例，那么其余的我们都是小车。我们小车 C1 的小车我们500多辆这么一个范围。那么比如呢像学员呢报名比较火爆的这么一个班呢，就是计时班。那么我们计时班呢是周一到周日都可以约车的，是5200元。那么还有一个呢就适合这个双休，就是白领班嘛，就是平时工作忙，这些只有周六周日休息的这么一个群体，那么是5800块钱的周六周日班。那么这个班型呢就是适合周六周日来约车。那么包括我们的商务班，就是也是给白领这个阶层设置的商务班，还有包括我们的贵宾班。我们等于有小车，我们有自动挡，我们刚才说了有摩托车，其实最后要介绍的就是我们还会有这个大车，就是我们的大货车呀，还有我们的大客车，所以它的班型呢是比较丰富的。班型 几乎就是所有全部都涵盖了。 全部涵盖了，基本上我们除了 A2 没有，剩下全都涵盖了。这么一个班型。 好的这里是汽车音乐会，我们今天讲的是这个和汽车也确实是息息相关的哈，对于想学车的朋友来说呢也是一个福音了。如果您想进一步的了解北京公交驾校的情况呢，我们今天特别请到两位嘉宾，还会给您做详细的介绍。您有什么问题呢，也欢迎您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来提出哈，搜寻汽车的全拼 FM974, 汽车的全拼 FM974。 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会儿，待会儿再回来。 每一款汽车都有性格，每一段音乐都有表情，汽车音乐会，人车合一的完美表达。每个工作日9点，带着音乐即刻出发。歌唱北京原创歌曲征集邀请您参与歌词朗诵，演绎您自己创作的歌词。 北京北京我爱你， 关注北京音乐广播公众微信号歌唱北京栏目，参与活动，发送有声版歌词作品，让您的声音响彻北京上空。工作日17:30，974半点资讯，敬请关注。

与台下的莘莘学子们以声唤情，一同致敬。这次纪念活动节目将在电视台及全网播出。再来关注电影方面，一部《星战八》不够，游侠索罗《星球大战外传》再次向我们证明《星战》故事在内地到底有多么水土不服。作为《星战》系列第二部外传电影，一线制作成本，一线导演，上映首周仅拿下周榜的第四位，三天累计只有6289万，还不及非常不理想的《星战八》首周成绩的三分之一。与此同时，华语爱情科幻片《超时空同居》表现依旧抢眼，上映第二周即从超级大片《复联三》手上抢走了单日冠军，上映十天累计5.22亿元，位居周榜第一名。《复联三》进入第三周稍有后劲不足的迹象，即便如此，该片工作日依旧日收2000万左右，上映17天累计票房21.33亿，晋升内地进口片票房榜第三位，成为2018年进口片票房年冠的头号种子。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 汽车音乐会，强势发声，势不可挡。FM 9.4北京音乐广播，2018年，我们再次出发。第一站，汽车新鲜资讯；第二站，汽车音乐排行榜；第三站，汽车音乐定制。还有更多值得期待。Here we go！汽车音乐，自由驾驭的完美选择，人车合一的最好表达。汽车音乐会，2018，继续出发。 北京时间10:34.28，欢迎回到汽车音乐会，我是腾冰。那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一期特别节目，在我们这个时段呢，我们继续来了解一下北京公交驾校。那今天我们请到的两位嘉宾呢，是来自北京公交驾校的周校。周校，再跟听众朋友打声招呼。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公交驾校的周雪飞。 嗯，我们又回来了哈。另外一位呢，大家不陌生，已经来过我们节目，这是第二次了哈，王主任。王主任你好。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公交驾校总教练王斌。 嗯，王主任待会儿将给我们重点来讲一讲这新手上路应该注意哪些问题哈。刚才我们在中间的这个时间一直在探讨哈，关于这个驾车礼仪啊，新手上路之后呢有哪些要注意的地方，除了这个技术方面哈，还有很多心理啊，包括礼仪啊，素质啊，方方面面，对于现在咱们这个驾车者来说，这个要求也越来越高了哈。 对 好，那我们先回过头来，先请周校给我们介绍一下，在北京这个公交驾校学车和其他驾校相比有什么更加方便的地方？ 其实我们公交驾校学车是非常方便的，我们在北京市内有21家报名中心，大家都可以就近去报名。另外呢，就是可以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3701668。我刚才想，王主任，我临时想了一个想，就是目前在节目没结束之前，那么打进83701668要学车的朋友，我想给予一个200元的优惠。 啊，真的吗？是刚 可以刚想到的。 哦，就是您这个临时决定的，给我们听众朋友特别的福利。 对对对， 是吧？ 对对对， 来，咱们一点掌声，来掌声。谢谢周翔。 另外呢，就是在我们的 APP 上、我们的微信、我们的官网上填写报名信息都可以直接报名。 嗯， 然后了解完情况以后呢，就可以把证件和身份证呢快递过来，如果很忙的话可以快递过来。那么如果要是有时间的话呢，就可以去我们的报名中心报名。那么报完名以后呢，大家就可以啊，接到我们受理通过后的短信以后呢，就可以学在我们的 APP 上学习交通安全文明交通安全就是理论课程。那么学完了以后呢，就可以在网站公安网上呢进行约考，约考以后呢 就是及格以后呢就直接上车训练了，我们是非常方便的，不像以前似的我学交规要来学校好几天，那么我报名要来好几次，那么现在呢就是可以报名来一次，然后在家里呢就学交规，学完交规呢在网上约完考然后就可以来学校学车了。那么我们的班车呢也是有21条线路的班车，最远呢到了窦店马驹桥通县包括我们的这个两广路的班车，我们朝阳门的班车，我们六路的班车，我们包括我们二路的班车，那是走三环的四环的都非常方便。因为我们的班车的时间是根据学员训练的时间来定的，非常的方便。那么学员呢在这个学车的过程中呢，如果有困难有疑问的话呢，我们的教练员全都会全程的进行指导。在这里我想告诉大家，就是我们跟别的驾校不同的是，我们教练车里都有音视频监控。那么我们每个教练员怎么教的，是不是按照我们教学制定的教学大纲进行教授的，包括我们教练员如果在这个车上会有个稍微不雅的行为，比如啊就是抠鼻子这种行为我们都会报话机过去说请您注意您的这个言行，您的这个不太雅，都会告诉这个教练员。所以呢现在的这个学车环境跟那个时候80年代和90年代是完全不一样的。我们有我们的服务标准，有我们的教学标准，包括我们有很严格的考核标准。所以学员呢在公交驾校学车呢是既方便又享受到了服务，又最后呢是扎扎实实学到技术。因为作为一所国企驾校呢，可以来说呢就是我们在教学方面呢是中规中矩的，实实在在的把我们的这些知识呢要多给学员练，多告诉学员，让他更加的熟悉，更快的取得驾照。 我觉得这是在管理方面的非常严格也非常的正规，在学习方面呢对于学员来讲呢却又是非常的方便， 对， 提供了很多特色的服务，全这个身心的贴心的为学员去考虑。对于这个教练员，我觉得其实王主任这个对学员来说特好哈，那个就像爱孩子一样，对学员提供了所有你能想到的方便的便捷的服务，但是对咱们这个教练员来讲呢就是要求更高了哈。 但是对教练员本身他也是一种好的工作环境，因为咱们这正规的国企单位嘛，咱们对这个员工呢实际要求的平时在一点一滴上，从入职啊到每年呢，因为咱国企每年都要求这个有这个员工的素质培训，到培训呀，到这个还有咱们这有这个严格的管理制度，这样呢他严格遵守了，但导致咱们的这个员工的流动性就会小，他会在这儿呢咱们企业有保障了，他才能在这儿工作时间长，工作时间长这也能保证咱们的员工呢都是有那个丰富教学经验的，这些老员工 有丰富的教学经验，有很高的水平和水准， 对 有压力才有动力嘛， 对 那好，现在我们就来讲一讲这个新手上路应该注意哪些问题。前面其实我们讲了，现在对于其学员来讲呢给你提供一个舒适的好的学习环境，但是对你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对 咱们的考核呢也会更加严格了， 对 所以从咱们北京公交驾校一出去了驾驶员，咱一看就知道，哎呦这个一定是正规的出来的，你看看这多标准，这动作你看这礼仪是不是这样的？ 是的，因为咱们这个教学过程中吧，讲究的比较注重的是时效性，也就是说，不单让你享受了这个服务来咱们驾校，更能呢学到技术。也就是说，咱们在教学过程中呢，基本上都是叫实用教学。简单的说，就是能让你在开车过程中能用上，更接近于你这个实际驾驶的这些方面的技术。比如说倒库吧。咱们就都是完全按照咱们自己平时在外边怎么开的，就是咱们怎么看的，咱们怎么开，可以一点一滴的。虽然说在教学过程中嘛，可能讲起来给学员讲解起来可能会复杂一些，但是呢，学员真正学会了以后，在出来开车的过程中特别实用。可以说你学完了，你出来只要有停车位，你就按咱们教你的方法，你能倒进去。不像过去那会儿，教个点呀，咱 都不会那样去教。 哦，就是越来越和实际的情况是一样的了，就完全是情景式的。 对， 那如果说真的是一个新手，我拿到本了，您觉得应该提示他们注意哪些事情？ 嗯，提示几点吧。第一个，首先呢来说，出来以后呢，别把交通法规学的这个道路交通法给忘了。 嗯， 先得严格的遵守这个道交法开车。 嗯， 然后呢，开的过程中呢，注意力一定要集中。 嗯， 因为咱们每次出事故的过程嘛，一般的都是出完事以后，都是瞬间。 嗯， 就是可能就在一瞬间走神了。 嗯， 可能就造成一起事故。 嗯， 所以说呢，注意力一定要集中。再有呢，就是一定要养成一个驾驶的良好习惯。 嗯， 不是说我想。我当时想着去做什么，可能就忘了，所以在一开始开车的过程中， 嗯， 要养成一个良好的驾驶习惯， 嗯， 比如说吧，咱们上车之前，每次出门上车，咱们都要对车辆做一个安全检查，看看轮胎气压足不足，有没有漏油，车辆前后有没有障碍物， 嗯， 看好安全了以后， 嗯， 再去那个驾驶车辆再去行驶， 嗯， 再有呢就是。平时开车过程中养成什么呀？养成一个打转向灯的良好习惯。 嗯， 比如说咱们转弯，咱们灯就是这个汽车的语言，可以说是。 嗯。 也说咱们 灯语。 对灯语， 嗯， 比如说咱们在转弯之前一定要先打灯。 嗯。 减速，再减速，不能说咱们看路口了， 嗯， 先减速，这时候很容易会被后边车追尾。 哦。 比如先打灯，我要提示后边的车， 嗯， 你打灯的目的是干嘛？要转弯，要转弯的。 嗯， 转弯的时候肯定要减速，后边的你一打灯，后边的车就知道你要减速了。 嗯， 这时候他就会提前做好安全防范措施， 嗯， 这时候就不会追尾。 嗯， 还有呢，咱们就是新手呢，尽量的少并线， 嗯， 因为咱们一般的出，咱们在马路上看，可是据统计吧，基本上70%左右的事故都是因为并线的过程中导致的。 嗯，嗯， 所以说呢，尽量少并线。而且在如果咱们必须得并线或者需要并线的时候呢，咱们一定要先打转向灯提示后方车， 嗯， 咱们要并线了，这时候再去并线。如果而且并线的过程中呢，在打灯，咱们要看镜子，因为咱这后视镜有盲区。 嗯， 比如说咱们在观察的过程中，一定要把盲区的车辆观察透彻。你说， 嗯， 咱们打灯并线的过程呢？尽量的不要一下打完灯就确认，打完灯看完后视镜可能就认为是安全了， 嗯， 就把拐在侧方车的拐在向邻车道里边，这也不一定安全，因为咱后边有盲区可能看不到。 嗯， 所以说咱们可以先拐进一点儿，拐进1/3去试探一下，看看有车没有。 嗯， 那如果有车的话，刚才说了灯语，那后边车会做什么动作呀？他会拿灯，也会拿转向灯去提示你， 嗯， 晃大灯，就是晃那个远近光灯，它会提示你， 哦， 我这儿有车，你别进来。 哦， 这都是灯语的作用。如果没有发现那个有提示你的， 哦， 这时候你再后视镜看一下，这时候可能就确认安全了。 哦，就说大家尽量减少并线，并线的时候一定要把这些工作都做足，做好，按顺序来做。还有最后咱们再说一点，就是下车的时候，现在很多人就是下车也不看，咵就。推开门就下了，有时候非机动车或者摩托车呀，这个咣一下就撞上了。 对，所以说咱们下车呢，也要养成一个良好的习惯，养成一什么良好习惯，就是用反向手去开这个车门。 嗯， 就是怎么用反向手去开车门？刚才咱们说了，就是在并线过程中后视镜有盲区，实际上在整个开车过程中，后视镜都是盲区的，那他只能看到的是斜后方的车，他看不到侧后方的车。 嗯， 所以说呢，咱们观察后视镜。并不一定安全。这时候咱们为什么要用反向手去开门呢？因为在你用这个离这门车门子远的这手去开门的过程中， 嗯， 就会自然导致你身子转过去，你要干嘛？ 哦， 这时候提示你不单要看后视镜， 嗯， 一定要转身回一头看一下，确实安全了。 嗯， 这时候再把车门完全打开。 再下车，总结一下刚才王主任给我们讲的，就是上车之前先巡车，然后呢上车以后系好安全带，关上车门，然后再开始行驶。行进过程当中一定要严格遵守交通规则，尽量不并线。并线的时候做好刚才王教练说的这些准备。然后呢下车，熄火之后下车一定要看看前后左右的环境是不是安全了啊，然后呢再推开车门下车，锁好车门离开。这是一个完全规范的过程。好。